锵锵三人行，这个节目做的时间久了呀，大家记住的就不是你的观点，而是你这个人。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微博里边啊，我也觉得这个挺感谢啊，有的这个观众熟悉你们，熟悉到这种程度。你看有一个叫什么钥匙的说，写了龙头凤尾的马老师被学校限制的徐老师，有了派的窦同学，生了铁儿的竹友廷，跑了全马的林伟杰，开始卖酒的梁道长，看了盗墓笔记的马老，让我想起了改变1995这首歌。你看这个对、 啊、 对这个人物特点对吧， 拍手。 哎，当然也有这个说我的，我挺喜欢他们拿我这个开玩笑的啊，说这个19年了，文涛还没搞定于老师，错过了许国辉，辜负了鲁豫，没敢表白竹友廷，没信心追求林伟杰。涛哥你简直是男神界的反面教材，行动上的矮子，语言上的疯子。这有意思吧， 好像缺了幼婷，缺了一句还让幼婷生了小孩，看着他生了小孩，不是让他生了小孩， 这有不一样的结果的， 说是那个基因相似度对吧，达到99%，跟人家老公达到99%， 当然跟别人老公啊， 这玩意女的不能得罪啊。那个哎咱们讲讲这个最近香港的事儿啊、香港金像奖，我那天在电视上那个搂了一眼， 对， 吧唧就看见那个惠英红说是领奖的时候还摔倒、 摔了一下。 其实哎家辉，我跟你讨论一个问题，我知道当年我来香港的时候哈，我就知道香港人有一个很就说骂人呐、就讲扑街、就很不扑街，就 扑街，对， 觉得扑街是很不吉利的哈、哎，但是我以我的生活经验我否定这一点，我跟你说啊，我见过的就是这吧唧摔倒的都混得很好。在台上我数过，在台上所有扑过街的主持人都混得很好，真的，就是包括你看你说吧唧摔倒大表姐， 对，她摔了 奥斯卡奖的时候吧唧就摔倒，惠英红吧唧摔倒，所以说这个香港人这风水应该转一转，这个扑倒这是运气， 那要看你在哪个地方来扑倒，比方说演艺界可能是对的，因为演艺界为什么要扑倒呢，不是因为扑倒而红，而是说他一定很红，突然拿了奖，什么彩虹毯，很高兴很兴奋，那就扑倒了。那通常红了演艺圈呢、有人这样说嘛，好像是政治委说演艺界好像捞偏门啊，邪门啊，就是好像开赌一样，心里面有些很神秘的东西、 你讲有道理啊， 你一红起来了就收不住了，就红了。那所以呢，扑街跟那个红的因果是这样，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可是在另外一个场合不一样，香港人哈、或者说甚至所有的华人最记得一个扑街场面是谁记得吗，有个家伙有个婆娘去北京谈判香港回归的事情、 撒切尔， 对啊，走出人民大会堂扑街了，啪扑下来， 哎，那是中国人民之福啊。 对 啊， 对，大家印象最深刻，所以那个不见得他就是好啊，反而是说因为他在那场合他知道不妙了，谈判他英国人想的事情不一定能够达到， 心不定， 而且又被我们小平老爷子压住啊，那个气魄哈、所以就出来扑街。而且你知道扑街是广东话吗？原来是英文，原先是英文嘛。 所以呢，你这样说，你这么说，我不由得又想起啊，就说这个香港电影金像奖，这两年颁奖啊，这种风向啊、我今天看见一个内地报纸的评论，用了这么一个词，就是说啊。这个有这个香港金像奖的这个一些获奖的特点啊，似乎也透露出啊，就是回归之后，香港呢这个落寞和不适的一面，一面啊，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就是落寞和不适的一面。伟杰关心这个吗？ 也是关心，但我后来发现哦，就是跟台湾的电影有时候也会有一个相似，就是那个共鸣度会觉得好像越来越低。就以前看香港电影是觉得它好流行啊，它就是走得很前线或什么的，但现在你在看香港的电影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都有一种很感慨的那个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看台湾电影我也会有这样感觉，我现在看香港某些本土电影我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那 可是这样子的票房会好，原因是因为它触及大部分市民的心。我觉得 那台湾观众看一念无明可能是有点隔嘛，因为里面是讲忧郁抑郁症， 对，抑郁症， 而且讲住在香港的汤房， 对对对对， 台湾住汤房的人没有很 没有很多嘛， 可是看那个一念无明啊，有要注意啊，曾志伟哭啊，他里面演一个 又是金配角、 对，他演一个非常无助的父亲嘛， 老婆也死了，不晓得是跌倒意外还是被谋杀等等，儿子抑郁症，然后他住在汤房，然后那种他有几场哭的戏啊，一边哭一边用广东话说，我唔识点做啊，我唔知道点做，等于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办，该怎么办，那种哭啊，那个哭得很令人动容的，那个是香港港产片、香港电影史里面最动人的男人的哭啊，我觉得。 真的，这个演戏啊，我就很相信啊，是天老天爷赏饭吃，因为当然你在演技上这个怎么磨练，对吧？但你不管怎么磨练，你像我这模样。就我再磨练，我跟你说，因为我演过戏，那就是完全找不着状态。但是有的人，你比如曾志伟，我就觉得你像当年演《甜蜜蜜》的时候，他那么一来，甚至于他那个沙哑的沙喉啊，这个人就是有，你看那某些天生的演员，他一出来就是戏。我甚至怀疑他有没有在演，当然有了嘛。就是我觉得他 演得太自然，你觉得他就是他了， 浑然 这个角色了， 天成。而且你比如说，你说这个他们现在讲，就是说这次是老戏骨嘛，或者几大金奖演员平均年龄50多岁。其实呢，这东西你就看怎么欣赏。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范儿。对吧？也有很多粉丝，但是呢，好像我们看的，你比如说，你一个中年人，不说别的，他生活积淀了几十年，他这个人，你可以很简单的看到，你比如说一个40岁的人和一个20岁的人，基本上两个人谈吐就会透露出阅历上的不一样，你说是不是？ 对。 那文涛是谦虚的，他演的真好。他演有一幕在厕所里面跟舒淇对手戏，拍着舒淇的背，用眼光的声音，我觉得他没有在演， 他还是发出内心的 感觉。别说那个，我就跟你说，那次承蒙人家那个小刚导演赶得上哈，就在那演。后来就是我在那厕所里站着嘛，就是舒淇不是要吐嘛，然后葛优还给我跟葛优演对手戏。哇 塞，都跟一线的，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都没演过戏，我好羡慕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就是说这个。命非常奇特的，就是我 刚刚有摔倒才进来。 我也是扑街的命，你知道吗？就我在我不擅长的地方啊，特别有运。你知道吗？就是你都不能想象到，就我这么一个就是不是这块料的人，对吧？我都跟什么人拍过戏？你比如说拍老炮那个管虎导演，当年是老豆酒吧的导演，你知道我们拍的一个情景剧，你知道吗？那对，包括那个时候，今天成名的很多老戏骨啊，当年都是 跟你 跟我搭过戏，我还是主角呢，你知道吗？ 我决定啊，我要去改变，我不要再做主持人，我要去那个看看是演戏啊，或者唱歌好了，我要挑战自己不是很擅长的地方。 A B 界新晋女神 ，A B 界就算了， 对， 你先去。 我可以啊，我跟你配戏。 家辉可以演戏的，家辉的这个款，我觉得你是能演戏。 不是 A V， 我就说明有人告诉我， 爷爷、的戏是吗？ 爷爷类别是点击率最高的，大家都喜欢看爷爷。 Why？ 跟我不晓得恋父嘛，爷爷跟小孙女，这谁冠于？哎，那个柜台有个男主持告诉我的嘛。 柜台男主持是谁？几个笔画？几个 字？尉迟名家嘛。他就说，因为他看到人家叫我叔叔，他看我叫自己叫做叔叔，他在旁边就说。家辉老师啊，你是爷爷了，我才是叔叔。然后他看我脸色变得不好看，他就安慰我嘛，说放心，日本 AV 的爷爷类别点击率最高的，你的市场还是有的。 这边又要再打上以下19禁。 在我们这个界别里，管人称爷，那您是到了一定的境界了，到了一定档次才叫，比如马爷是吧？这个我将来就是豆爷。 我们以后都这样叫你。 不是豆爷，豆爷其实是孙子。你就是演戏的时候，我就显得像孙子了。就是我发现演员呐、你真的，你为什么说你一来就是你啊？我就刚才跟你讲我那个体会，这个主持人，我发现我为什么不能演戏啊？我得说我自己的话。我说不了别人的话， 背不了。 演员的演员的能力就在于他能把别人的话当成自己的话说。你我要不我往这一站，好过会儿跟葛优没搭两句话是吧？然后那个冯小刚就过来就跟我说，周文涛，你 能照台词说吗？我都忘记了。 你大小也是个腕儿啊，你得挺起来，你不要那么拘束，对吧？你也是个腕儿啊，你这好哇，挺起来。然后呢，我就发现舒淇，我对她印象很好，就是这个女孩子有豪气，她不是扮演她那个就在那儿吐嘛，对吧？然后我是 抚摸他，真的演戏咱哪敢真摸人家那裸背啊、嗯、我基本上就在他后边啊，唯一后边衣服有个吊带的地方把手放着、嗯嗯、然后呢看着不像嘛，你瞧人舒淇把手放这儿 好赞呢、哦、 我整个是一被绑架的演技， 所以你是被迫的吗？ 听说他还被导演骂，因为本来人家安排他拍他的背、嗯、他就拍人家的胸，哎，可儿子吐吧吐吧，导演说文涛不是拍前面拍后面，他说是吗？这样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佳慧， 因为文涛刚讲到他，你说你没办法讲别人的话、嗯、只能讲自己的话，所以不能当演员哈、嗯、所以这就是你跟专业演员的差别、嗯、我有机会有时候当一些主持嘛哈、嗯、我记得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样主持都是明星嘛，然后呢梁朝伟周润发所有基本上我都主持过，哇好累啊，我就感觉他们跟你相反，他们没有办法说自己的话，后来他们告诉我是啊，因为这么多年来都是读台词嘛、嗯、演戏嘛，演那个剧本啊，所以呢他们慢慢失去了讲自己话的能力，比方说那一次的电影哈、啊、一个安排座谈跟大学生讲梦想，人家人生有什么梦想，他们每一个都是这样问梁朝伟，哎朝伟兄你有什么梦想啊，他们反应通常都是这样，梦想嗯就是开个老人院，就一句话就没了。嗯，然后再来，刘青云有什么梦想？梦想世界和平，就没了。你想象两个钟头这样主持，这样很累啊。嗯，那又所以跟你完全相反。问周润发更糟糕，周润发有一个大家都知道，他的回应方式是什么？一定重复你的问题两遍的。啊，发哥最近忙乜嘢啊？发哥最近忙什么？我最近忙什么？我最近忙什么？然后他又争取到时间才回答你，最近在忙着拍戏，已经很累啊，跟他做那个访问，所以你们就两类人。 演员本质上是接近于巫的那么一种行当，他是附体的。你经常会发现呢，就是他在银幕上塑造的那个角色呀，比他那个生活当中的本人更深刻，更有趣。就是那我那意思是，平常生活中你一接触啊，你发现这演员挺肤浅一人，你就明白吗？但是他在戏里那个角色让你觉得深不可测，你知道这就是一种真是我觉得很难解释、 嗯、对啊，感觉好像是有一个灵魂，他是可以随他的是可以随时抽开放下下一个人，然后再继续讲，然后再把他抽开再换下一个人，那表示你的灵魂待得很久，他不愿意出来，所以你还是当自己就好，就不用去演戏。 没错，我等一下我要先声明，我刚的意思不是说他们肤浅不能破坏我们的 演员， 我帮你说嘛、 啊、不我绝对不是这意思，但我有说因为他们那个语言的表达的方式啊，他们可能里面在思考很多事情，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特神的，你比如说啊，你比如咱们那天讲那个人民的名义嘛、嗯、这个里边大家很多现在不是都成了达康迷了吗？ 对对对， 这个跟李达康的个人魅力有关系。你知道这个李达康啊，我喜欢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那一部片电影叫就是杨贵妃，就范冰冰演的那个杨贵妃、嗯、你知道吗？他在里边演那个高力士，哎呦，那个演技，我跟你说，就是说，我觉得我喜欢他呀，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眼神儿。嗯，他的眼神儿，其实啊，你觉不觉得，就是他为什么好像有种魅力啊？我个人的观感啊，他的这个眼神儿啊，有一种演技之外的东西。嗯，他眼神有点晕，你仔细看看，他眼神 晕呐， 晕呐、啊，嗯，或者是他这个眼神儿啊。你有时候你会觉得是失神，嗯，但是实际上呢是一种 思考下的时候眼睛好像有点小放空的感觉， 过去有点说是神入神出、嗯、就是你注意的啊，很多时候我看他的眼神啊，我看到一种空的东西，你明白吗？按说眼神就是应该最挤眉弄眼的弄演技， 我家要把眼睛那个部分用拉开再看清一点才可以看出 来，他这个给我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他脸上全是那个应有的情绪，嗯，但是他的眼睛老让我看到一个像是一个空，你知道吗？就是那， 因为他 眼神有点晕，我觉得 他本身眼睛的造型就不一样嘛，他是不想，就是整个眼皮是拉得很高的嘛，他是那个双眼皮双很高， 双 那个剧很好玩哈、啊，碰到好多朋友都有不同的认同，嗯，有人成为达康迷，有人成为高玉良啊，高书记，有人是亮平，嗯、都很好玩。我比较奇怪，我认同的是那个老同志。可能我老陈岩石啊，要老检察长、哦、对不对，一出来总是回怀缅过去传统，这样好好玩，每个人连我老婆都认同，那谁 我忘记了，他认同了陆处长 陆毅演的那个角色嘛，不是？ 陆毅可，陆可毅，那个 柯蓝呐， 啊对， 女的嘛， 对对对， 他演的很好啊， 柯蓝呐，啊对 啊，他认同他要反正不断侦查老公去向动向， 所以你就看吧， 是学习的对象嘛、啊 对。你对于我们这个岁数是人来说，只有这个老戏骨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看。 就说是， 当然柯蓝也看啊， 对， 不是，但是所以说有些人呢，到了一定的层次上，我就觉得他的这个该他的很多想法呀，跟年轻人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我又要转话题了，就最近呢有一个就是从金像奖这事儿，我下边跟着有个视频，我看了一下张学友。张学友说了一下他为什么不参加《我是歌手》， 对， 这有意思，这咱们可以看一下。 真係好攰，個感覺真係唔係好想咯。即係我可以自在啲唱歌，咁我寧願自在啲唱歌。咁而且我已經唔需要去俾啦，台邊要俾啫，係咪啊？咁所以我其實好佩服嗰啲參加《我是歌手》嗰啲歌手，其實大佬即係仲要去俾嗰啲評判。咁嗰啲評判都唔知識唔識嘅，有陣時我自己覺得老實講，即係我係歌手嚟嘅。咁我唱歌嘅時候，我喺台上嗰個感受，或者我用我嘅咩嘅感覺去表現出嚟嘅時候，我仲要俾你去講。咁你究竟知唔知我喺度做緊咩嘅咧？究竟其實老實講，我真係講真嘅。咁我點解要去咁做呢啲咁嘅嘢啫？ 哎，你看《我是歌手》嗎？ 我看了前面幾集，我就今年這一季我就沒追了，因為我覺得套路太多了，每次都差不多話。就没有去追着这个兴趣了。 哎，我对你说的这个有同感，就是说啊，我上次在这个节目里讲一个东西啊，有些观众说我现在是讲的话也让人听不懂。其实我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逻辑上有一个类别的概念，你知道吧？比如说，我就发现呢，有的人呢，他主要是在一个类里。比如说爱看综艺节目或者说爱看韩剧的，那么他就是说看了这个韩剧再看这个韩剧再看这个韩剧再看这个韩剧。可是你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呢、啊、有一种对类的贪婪，就是说对我来说看了一个韩剧啊，哦是这个套路啊，我就不要再看韩剧，我要看日剧去了，看了一个日剧我可能去看英剧去了，就是我对类是很贪婪的。所以这也是解释了我为什么就综艺节目一般只看一集，我就看一回，因为看一回就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儿嘛，那我不会浸淫在这个里头，再看一个，再看一个，甚至一季二季不会这样的。 你是专业嘛？因为看这个类别，你要一定要等于你那个是你吃饭的行当嘛。就像我们搞出版的朋友都是说，我不仅是看自己想看、喜欢看的书，我还要去看别人想看、喜欢看的书，我才能知道整个市场现在的情绪在哪里。关注在哪里，也是嘛，你从豫剧也好韩剧也好，都要懂得它的窍门套路在哪里。 哎，但是呢这个中国好声音我看了第一集第一季还是第一集、我是歌手呢我也只看了第一季，可是呢前一阵呢我看了一集，是因为一个年轻人叫梁博，因为我都是风闻听他们说就看，哎我没想到，好家伙，我听他唱歌老泪纵横哎，对吧？但是这个观感是很有意思的，魏杰，就是说后来我发现呢，我也是有偏见，但你就可以理解这种那种心情，就你比如说现在一般流行的范儿歌手啊，多么重视衣品啊，穿的都是，而且唱的都是那个炫技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技巧，或者说各种揣摩这个观众的心思，你们爱听什么，是吧？爱听高音，爱听这个，或者我一首歌里边我要追求各种极限的这种挑战等等，好，这是这个套路了，对吧？但是突然出来这么一个孩子，这么一个梁博，他穿这个就是个一个圆领 T 恤，一个黑西装，一条破牛仔裤，但不一定破了，是吧？他这后来我想啊，他这个歌不是没有瑕疵的，其实就是先声夺人，就是到后来呢显得声音有点小，而且我因为听了他这个灵魂歌手这个歌呢，我又去找他这个原版的时候，我发现呢他的这个编曲啊，在我是歌手里的编曲更好，就更好听或者更丰富啊，就是，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就使我这个热泪盈眶的是什么呢？可能是年龄吧。我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我的那种就是经验或者是可能主要来源于啊，看到了一个不同，就是哎，就这么一个小伙儿哈，这腰板挺得倍儿直，腰板挺得倍儿直，然后就感觉是直接从心里这个唱出来哈，灵魂歌手什么灵魂歌手开唱瞬间能击碎万颗心，其实就这几句，就开头这几句，哎呦，而且跟他的后来的歌词有关系。 我觉得你应该是被他的歌词还有你当下的那个心情刚好有连接到，你产生了共鸣，所以你就觉得他好特别。 所以我当时觉得我是歌手能够请他来啊，这是一个挺有风度，哦，不是说风度了，挺有见识的一个行为，就是说他来了，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在反讽你这个节目啊。他说什么电视上的那些节目看得让人想哭，我的那些朋友啊争先恐后争着去做奴隶，急着抛弃自己，你本来是英雄，直到变得更加恐惧。我一想，这不说我呢吗？对不对？哎，虽然我已沦陷哈，但是我仍然可以赞叹，对吧？就是哎呀，看到，其实就是说，今天这个社会面对这么多主流的、流行的这些东西，难道不应该有人有疑问吗？我不反对多元化啊，谁都有喜欢的理由，但是呢，我就觉得当年，比如说在最早的时候。崔健第一次出来，这个窦唯第一开始出来，在香港红刊东边，我哇哈，那个时候你看到那样一种青年，你知道吗？我觉得那样一种就是这唱出自己，真是唱出自己心声。哎，连我喜欢的另一个歌手叫李健呢，他当时也不在现场说嘛，他说他触动了我们这些歌手的灵魂。所以最后呢，这个你看歌手都是懂行的吧？ 对， 这些歌手互投，梁博是第一。但是最后梁博被淘汰了， 对，因为观众没有办法认同，现场的投票品是没办法认同， 所以我就说当时我这一冲动，我就说你把梁博淘汰了，这是你们这个节目的耻辱， 他 对不对？但是后来我想我是偏见，对吧？就是谁都有喜欢谁的理由，对不 对？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触动我的那个梁博的那个开头那两句， 能击碎万颗心，它不属于瞬间，它属于永恒。 厉害！ 那些感动了自己的歌，是最好的证明。如今不知多少人听。 哎， 没有做这些节目，我觉得他有一个假设嘛，他很难找到一个歌手也好，或者说某一类的商品、产品、文化产品，能够长期的满足所有人。啊，他不会这样要求，所以呢，就长期做下去呢，他只要出来一个姓梁的，突然出动了一群人。好了，然后呢，又可能又有另外姓陈的，又出动另外一群人，然后再来了姓李、姓张的，那些比较流行、比较主流的，出动大部分的人，基本上做这种节目，对，就像一个敲击市场的概念，要这样做的嘛。你不能因为你自己喜欢某一种，或者说被某一种触动，然后没有了，然后就抱怨敲击市场不好哈。他基本上是要满足所有人的绝大多数嘛，啊，他文化产品的做法呢，啊， 所以就说就是你没有理由拿自己的爱好去贬低别人的爱好。 对对对， 但是现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我觉得那些套路太大行其道了，反而是一点不同变得非常的少见，非常珍贵。问题你们都一样，就是说你刚才讲的很对，很多综艺节目我老是讲，就是说哎，第一个这么干的时候挺有创意的，但是你们家家都这么干，这就连一个很具体的，你比如说选手往上走的时候，啪一定闪回一个评委，说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什么，然后选手唱歌的时候一定另一间房子里七大姑八大姨在那儿热泪盈眶。 其实现在观众也做出了反应，我之前跟某这个三大平台之一他们吃饭，他们说其实现在观众也不买账，他们说原本他们投在很多综艺节目套路都一样，结果到了这一年开始，去年到今年，哎，收视率都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点击率也没有达到他们想要，所以他们自己也很慌，他们说那不是前几次这样玩都 OK， 为什么现在在改变？我觉得也是观众在这么多的过程看了这么多套之后，他也开始寻找自己，觉得说我觉得我不喜欢，我现在在调整我的这个口味。 而且你觉得伟杰，这唱歌是人的本能， 尤其是台湾人的本能。 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我就发现真是从乡村到城市。 好，你赶快投资我出唱片，快点。 包括的士司机里， 都要唱给你听。 全在唱。今天你看大陆的这个各城乡。